盟等。菅義偉話：日中關係有各種懸而未決嘅事項，日方提出主張並且將問題逐一解決十分重要。岸田文雄就話：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國賓身份訪日嘅事情上，必須冷靜考慮。日美關係方面，菅義偉話要以日美同盟為基礎，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又話外交事務必須由整個政府推動，而不是內閣主導，強調將貫徹有自身特色的外交路線。岸田文雄主張在多邊外交之中探索生存道路，強調要在核裁軍等全球規模的議題上展現日本的存在價值。石破茂就說應該修訂日美協定，建立對等的同盟關係。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該區有驟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又是星期日的晚上九点钟新闻报道后，二千靓哥再重聚，欢迎你。 我是 Albert Al 欧瑞强，我的名字是真的，我没有艺名的。多数的歌手啊、艺人都有艺名，但是我用真名，由幼稚园已经用这个名字的，也当然有人读错叫屈瑞强啊，嗰庭啦。即系点解我用真名？因为我觉得咧，即系费事记咁多嘛。如果你好多嘢都系假嘅，咁你成日要记住。咁啊，讲多两讲，日日做电台讲三个钟头，咁啊讲下前言不对后语，因为你好多嘢都系假噶嘛，你一定冚唔住。咁所以由头到尾，我用一招嘅啫，就系乜嘢都系真嘅，咁就得噶啦，唔使记咯。咁所以咧，我觉得而家现今世界最珍贵嘅嘢，最珍贵嘅一个字 唔系钱字，系个真字啊！最重要就系健康啊，食落肚嘅嘢啊，用嘅嘢啊，吓，同埋感情啊，啊，都要系真嘅，先至珍贵噶嘛。甚至乎有人外表都可能未必系真噶。邓丽君唱嘅呢个歌提醒咗我哋，佢话：假如我是真的。莫非你是假的？不会假，你把声好真假。邓丽君。 假如流水能回头，请你带我走。假如流水能接受，不再烦忧。有人水换成我，也要泪儿流。假如我是清流水，我也不回头。假如流水能 真正靓声，真正偶像，邓丽君。假如我是真的，特别强调个真字咧，就因为成日都有假字出现啊嘛。咁所以跟住呢只歌咧，都系咁讲。可能我哋做人大部分时间喺个社会度穿插吓，要面对好多要扮假脸嘅时候，好难做到100% 真真正正嘅自己。因为真系好复杂啦，吓都系粤语片话斋，呢个系好复杂嘅社会，系社会个错，所以我哋有时咧都要吓假脸迎人啊等等。所以曾路德话：我想做个真我，原来我自己咧都要做个真嘅，要立心做先至做到嘅。曾路德唱做个真我，睇你点做法先。 随意的笑，快乐何多？如若我想喊，随意的喊亦好过。哇哇，做个真我，但我知道，在我心里缺陷仍多。但我知道，没有真性，没真我。 做个真我。唔该晒 Ruth 曾露达，个个歌手都系噶，佢都尝试或者系曾经好刻意地强调嗰个真字，甚至乎成个大男人咁噶啦，行出嚟啊，啲胡须都咁浓密，仲唔系男人？佢都话：诶、欸，你唔好误会啊，我真系一个真嘅汉子嚟噶，即系我真正嘅男人嚟噶，我好 man 噶嗰只咧。咁啊系，不嬲都 man 到唔痕嘅林子祥咧。咁诶，话说咧就系我最近都收到喺网上，你知好多呢啲传来传去嗰啲啦，有时系真系几得意嘅 ，send 咗一幅嘅好靓好靓嘅女仔上嚟。咁哇，真系好靓！无论由样子到身形，至到成个感觉嘅体态，原来咧下边嗰几个字话就呢个可能系全世界最靓嘅男人吓、啊，原来系男人扮嘅，或者系变性，或者唔知点样，真系就系呢个世界咧，尤其是喺网上嘅，好容易真假难分嘅。所以林子祥咁 man 嘅人都要强调，我是一个。真的汉子，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事。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投入要我愿。全力干要干的事，谁用的意扮诚意，行动算了，不必多砌词。迷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为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本疯子，同做个血腥男儿，沿途世家闯一次，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成败也不再犹豫，用我的真心真意，怀着斗志向竞争的圈里挤，人生有特殊意。能改变我的际遇，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人生也若飞机， 求献身为护正义。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谁用的意扮诚意，行动算了。多齐次，为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无谓要我说道理。 好 man 嘅一首歌啦，所以有啲劲力喺度嘅，咁啊用阿 Lam 嗰啲啊好劲嗰啲声音去唱就啱晒。林子祥嘅歌叫做《真的汉子》啊，阿 Lam 就唱《真的汉子》。以下呢只歌咧，由个人知道个歌名咧，都受《真的汉子》林子祥影响嘅，因为我哋喺逻辑学上边咧，如果阿 Lam 唱嗰只《真的汉子》系真嘅， 咁以下呢只歌咧就系真啦，好简单啫。如果林子祥系真的汉子，叶倩文就一定系真女人，明吗？叶倩文唱《真女人》，我信啦。 你是宁愿。流爱与汗 Every man needs a woman 若你愿得到真火烫就用心的欣赏我心怎么收与放 Every man needs a woman。 葉倩文當然用英文很強地告訴林子祥 Every man needs a woman， 所有的男人都需要女人的，所以你那個真的漢子是需要我這個真女人的。那你聽到林子祥在和音啦、啊，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你覺得對啊，那些這樣啊。林子祥的真的漢子和葉倩文的真女人真是天設地合的一 pair， 尤其是用英文，有個人都是要講英文的，不過他又要唱中文。边个 ？Teresa Carpio 杜丽莎，佢话我都想用英文唱，不过有时如果灌中文唱片咧，我都用英文拼音啫，唱出嚟都系我哋听得懂嘅中文广东话。杜丽莎，真爱。 自那天离开你，为何凄楚？ 中收藏，心中痛楚，眼泪流，心尽开，有谁人清楚？为佢牺牲过，如今怎会料到这后果？他可知？他可会关怀今天我的际遇？有几可预言？有那几可调情？此生之叹，句内何？谁人能明白往昔情？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经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确诊，另外有1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近期每日都有几宗源头不明个案，疫情未断尾，社区仍然有隐形患者。被问到有多咗市民外出同出现报复式消费。张竹君话：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非常高，如果不断有社交活动或者不戴口罩等，就一定会有传播。提醒市民要尽量保持社交距离，减少活动，多洗手和戴口罩等。限聚令放宽至四人之后，首个周末和周日，大型商场人流增加，受欢迎食肆重现人龙。旺角有部分餐厅未有遵守入座率不可超过一半的规定，有餐厅更加座无虚席。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食肆晚市生意已经回复至限聚令前的八成，呼吁市民不要报复式消费，食肆亦都要严守防疫限制，以免重蹈覆辙。警方拘捕两人，怀疑他们同22宗在便利店骗取储值卡的案件有关，涉及金额大约10,000元。被捕人是一男一女，报称无业。警方说两名疑犯前日在一间便利店被捕，当时他们企图以偷龙转凤的方式在店内骗取储值卡。他们先向店员讹称购买储值卡，然后用一些已经过期或者失效的信用卡付款，同一时间将储值卡放入袋内。当店员发现信用卡无法交易之后，两人就会在袋内取出一些已经使用、冇价值的储值卡归还给店员。警方又说其中一人在警戒之下已经承认和22宗同类骗案有关。警方不排除案件背后有犯罪集团操控，正是调查两人用作行骗的失效储值卡来源以及使用方向。台湾一名记者声称有份协助五名港人在七月中经东沙岛渡高雄。他说五人至今已经被扣押近两个月，只是见过极少数陆委会、海巡署人员之外，无法向父母报平安，亦都无法见律师和人权团体。他批评民进党并非好像大家所想象咁支持香港抗争者，只希望相关知情人士什么都不好讲。台湾的陆委会指出不回应个别个案，期望外界不要作出不必要揣测，又说有关消息或者另有目的。本港保安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没有收到关于台方接获逃犯的任何信息，又说各负责任的司法管辖区应该互相合作打击跨境罪行，呼吁其他司法管辖区不要窝藏任何在香港涉嫌犯案的人，并且将他们送回。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悠长假期的陈凯琪，希望每个市民朝早起身都可以有清新的阳光空气。 陈仲豪送万里，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一次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为了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终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Hello， 又回来二千靓歌再重聚了。我们继续真这个字，哇，一个字很容易写啫，真嘛。什么都要加真系的，因为世上很多东西是假的，所以我们经常都要，喂，你信我啦，喂，是真系的咧，不是假的咧，是你真真正正的咧。尤其是感情，因为成日都会靠啲歌曲啊，甚至乎最大影响力的就是我可能觉得是会不会有史以来最长的电视剧集来的。几多百集啊，那个叫真情呢不过最犀利的就是连续这么多集都是得一只主题曲的。那个主题曲呢就叫做真情，是错的。那个剧叫真情，其实这歌呢就叫做无悔爱你一生。李乐斯我们叫他唱这只歌都是喂、哎、,Joyce, 唱真情啊，这样是不是明咪得咯，真咪得咯。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快乐发生爱。我心我心，情如钟，亲亲心中爱。每一次都满载温馨，暖入我体内。每一次都情浓似醉。 当年李洛斯唱的歌叫做《真情》，到而家都继续真落去的，这个是永恒的真，因为大家都好记得这个剧集，因为印象太深刻，所以连主题曲当然都会一路流传落去啦。刚才讲过啦，原本叫做《无悔爱你一生》，最紧要记得是《真情》这个名字。讲起真情呢，其实有位朋友呢，他有了国语歌挺好的，都是叫真情，本来又好像撞歌名，但其实没撞，刚才解释过啦、啊、不过硬是不知道为什么先入为主，因为始终李洛斯那首呢都是三百几集定不知道多少百集入晒脑的了，跟着这只你又完全在脑海里面是零的可能，但是介绍给你，他唱得好听的，唱歌一流，吴启贤，真情。 听到你一声再会，我流下几滴眼泪，在这个清清夜里我们要离别，希望你不要伤悲，我会早去早归，让我们轻轻说再会，我的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我就得到安慰，在每个甜甜梦里我们俩相随，只要你真情可贵，除了你不再爱谁，让我们轻轻说再会，你的情在我心徘徊，一声再会，我流下几滴眼泪，在这个清清夜里我们要离别，希望你不要伤悲，我会早去早归，让我们轻轻说再会，我的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我就得到安慰，在每个甜甜梦里我们俩相随，只要你真情可贵，除了你不再爱谁，让我们轻轻说再会，你的情在我心徘徊，你的情在我心徘徊，你的情在我心徘徊。 喜欢听到这些吉他伴奏，很真的感情，即是不需要用电子东西、啊、用电脑去铺排，到时那个感情怎样弹就怎样弹出来咯，所以感觉到是自然的。吴启贤的歌叫做《真情》，讲起真情这些歌，我就有一首，话说当年这个大奸人郑子成、啊、子成又说，喂，我有个新的电台节目，我主持的，夜晚的，叫什么名字、啊、你的节目，他说叫做今夜真情，你知道他用那把声音真的冧死人的嘛、啊、我当然学他不到了。那么很多人都说，哇，他会不会呃你的，会不会好像在电视剧里面那样，那个奸样用那把柔情的声音去呃啲女仔的， 佢真係一個真情嘅大奸人嚟，所以我覺得佢係真嘅。我就同佢寫咗隻主題曲，今日咧就再用呢個吉他比較更真嘅自然演繹方法，再次演繹佢當年嘅夜晚節目《今夜真情》主題曲《今夜真情》。 我回憶起昨日，不知道你是谁，随缘跟你共聚，歌声里琴声里和你这那音乐，盼望能将空虚扫去，凭你凭你允许，遥遥天际渐暗淡，灰的脸已下垂，从前欢笑或眼泪，一日记流水里，而你又似当日白和纯真的歌每句，和你和你记取，人无论生心命碎，仍然是快乐脆脆，和你多么深爱这旧吉他，不嫌弃它与伴侣共对，快乐在追，为何心有热泪，感激你正伴随，美国里今天我如走出，和你自有天地，唱着纯真的歌每句，和你如此沉醉。 为什么要有些重声的呢？仲使講啊！歌名叫做《今夜真情》啊嘛，一個吉他，我覺得最好加一啲夜晚嘅天籁之音落去，就係呢啲即蟋蟀啊、草蜢啊、啊蟲嘅聲音。呢個係令我諗起我自己少年時代寄宿嗰種情況，夜晚瞓唔著，因為冇冷氣噶嘛，開住個窗，隔住個紗窗咧，你就會聽到好多呢啲夏日。晚上的大自然声籁，好听的。送给郑子诚那个节目的《今夜真情》。讲起当年往事呢，很多现在大家认识的大演员大歌手呢，我们识于少年时代。有没有人见过陈洁玲，即是 Miss Chan Chan， 她少女时代扎住孖辫那个样子？没有了嘛。我可能是其中，或可能亦都是唯一一个。不过他说那个才是真的我，是当年的真我。陈洁玲唱《当天那真我》。 记起那天上束孖辫那一天，我家中那只鸟儿无声的死去，我叫嚷着哭得心都碎，望着浓烟头已碎，不舍去，星曾在晚空望我，问问我淌泪为何，我说我心难过，凡是渴望永久的，却总要飘过，仿似歌。我记起在青春中那一天。有个 不知天高的女孩随风冲去，要去独立改变一切。兵马成年人无聊，诸多不对，岁月令许多不满各自在旁边，有太多妥协，教梦而无声的粉碎，不很清楚当天那真我，在何年何时偷偷死去。 当然他现在的声音和当年那个扎孖辫的少女是截然不同啦，不过他用现在的情怀去怀念下当日扎住孖辫的真我。 Elisa 陈洁玲，当天那真我。今天猛地说一个真字，真的真到几时呢？当然希望真到永远啦。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现在讲过好多次啦，现在是假的喎，原来啊，到而家都未可以揾到个真我，所以刘德华呢一首叫做《真永远》咧，我愿我点，我哋明白嘅，现在还是假的，未来咧，我哋都希望真永远。 那一个人，那一双眼。不需要爱人的安慰，那一颗心，那一份情，不想要牵手到明天。情若是花开花谢，爱终究沧海桑田，别问我该如何才回到永远。看时间缘起缘灭，莫笑我无怨无悔，谁又懂怎样爱才是真永远。我看不见，我听不见天长地久的诺言，我只看见，我只听见曾经拥有的缠绵。

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李 Sir 啊，我哋对住部电脑仲多过对住屋企人啊，我已经做好准备，令自己做嘢做得舒服啲啦。 你准备咗啲乜嘢先，细 B？ 大量嘅零食系咪好正先？ 咁个荧幕、键盘、高度同埋距离，你知唔知有咩要注意啊？ 吓、啊，呢啲重要嘅咩？ 所以话你咧，净系挂住食，想知道喺办公室点样可以做嘢做得舒适啲又安全啲，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好啦，又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Long 欧瑞强。当然啦，今日都系一如最近呢个日子嘅情况一样，两个主持人，一个叫做 Albert Long， 一个叫做欧瑞强。大家希望唔好太介意，因为我哋都希望可以喺度播下歌啦，咁同埋有时会揸住吉他唱翻两只歌俾大家听。今日翻嚟咧，我哋今日讲嘅主题咧系一个字，一个真字啊嘛。好多人都问我哋啊，喺台上边演唱最重要系乜嘢嘢咧？点样先可以令到台下嘅所有观众都可以投入咧，或者俾掌声你咧？我就冇计算过，但系我有四字真言，我觉得呢四字真言好重要，因为如果你做唔到呢四字真言咧，人哋系知道嘅。四字真言系咩啊？系真情。流露唱真嘅歌，真挚嘅感情，讲真嘅说话。张学友佢嘅真情流露，令到你哇，真系觉得呢个真系真挚嘅感情，真系唱得好辣。 仍难尽信我是这样的无穷好运，能遇上精彩的。我缺点胜别人，你竟费尽心神把我留起。如仍未清楚地说在目前和今后，无论哪这刻要直言到沧 桑稚，最心爱的亦只是你。我与你永不可别离，爱你爱到死，因只得你方可使我流露自己。你眼里那种种传奇，追我追到死，一生使我动情是你。仍难尽清楚地输在目前和当后，无论哪一天都爱你，我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最深爱的亦只是你。 将我有真情流露，将自己的最自然的感情在那些音符之中融化了下去，自己全身投入那庭，令到歌迷听众都会觉得哇，真是真挚啦，这些是至高境界。所以张学友是这样，陈慧娴都想是这样，因为个个都想是这样，所以就撞歌名咯。啊、真情流露 exactly 一样，都是这四个字，都是大家追随的。陈慧娴张学友之后继续真情流露。 当天这世界的空间多冰冷，默默地令我感叹，在静静夜晚长靠于窗边，星光暗淡，实在令我惊叹，像是在预告明晚的天际星光灿烂。 只想只想真情流露，何时跟他跟他一起停步，欣赏欣赏星河谁做，柔情几许几许中方如迷路，完全只因只因心如迷雾，情深到老。 渐渐地觅到璀璨，在静静夜晚，呆看他双眼，心轻跳弹。路上冰冻，哪怕路上夜静冰冻，来共他相拥抱。多少多少真情流露，随时跟他跟他一齐停步，欣赏欣赏星河谁做。情几许几许铺成长路，星光之中仿如迷路，短串指引指引行爱情路，来将我抱。 陈慧娴嘅歌叫做《真情流露》，即系同张学友嗰只一样嘅歌名。其实所谓真情流露是不是应该是说一般来说你喊嘛，哇在唱到喊那咪很有感情咯，真情流露咯。那又未必，因为见得太多呢，我自己都分不出究竟几时他的眼泪是真的。究竟这些眼泪是真定假的呢？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所谓啊，最重要你看下去听下去，觉得这歌好听还有觉得他是真，那就 OK 的。真系嘅，唱歌其实好简单嘅，你真心去唱就得噶啦。呢个系当年嗰啲老师成日挂在口边嘅。你仲真心去唱啊嘛，嗰只嗰啲啦。唔知点解以前啲真系顶级嘅音乐老师、歌唱老师，多数都系外省人嚟嘅。不过温冷乐水佢话：，诶、我哋都唔使学唱歌嘅，我哋喺湾仔酒吧嗰度弹大嘅，点会学唱歌啊？总之用心去唱，当年的温拿乐队真心去唱。 让我继续歌唱，新曲充满新意象，空虚孤单也都能突破。让我继续歌唱，睡于失意的晚上，想起昨日在拼搏，我要唱首歌，曲中最代表过往。在拼搏，我要唱首歌，曲中最代表过往。若你也在歌唱，不必刻意的去学，只需将真感觉交出真心去唱。 温冷乐队叫做五虎啊嘛，系嘛，即系五为一体嘅 Winners， 大家都好熟悉，好熟悉佢哋啦。只歌就叫做真心去唱，呢、這个差唔多啦，好多 superstar 嘅 基本的歷程來的，你不去浸淫一下，不去磨練一下，很難有糧出的。他們經常都信的，就說哎呀一出糧分五份，哇是這樣啊，那我明晚唱歌或者我打鼓我都是出五份一力算咯，這樣行不行呢？那當然不行啦，因你說齋，我都要計一計，我今次唱歌用多少份真呢？五份一啦，俾一份你啦，真係有隻歌名叫做一份真。嘩，原來啲真嘅感情都要分開一份份。 黑夜里只剩我一个人，独自去面对爱的伤痕，点一盏灯是最好别问，我从不害怕聚散离分，也从不强求留住缘分，用一份真疼惜爱过的人，在感情世界里浮浮沉沉，爱得那么真，伤得那么深，这种感觉最是默认，再也不能平淡过一生。爱得那么真，伤得那么深，这种感觉最是残忍，夜深人 姐同我哋唱只歌叫做《一份真》。讲起呢啲歌咧，我揾埋啲好少听嗰啲咧，因为我有时揾到有啲啊，真系唱得几真啊，嗰啲感情真系好到位。佢个名叫做许茹芸啊，听过佢嘅名啦，唱过好多流行曲，尤其是呢啲富感情嘅抒情歌曲。呢只歌叫做《美梦成真》，其实佢话，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已经是美梦成真，全情投入的美梦成真。 我能感觉我像这一路奔驰思念的深夜，停在你心安啜饮失眠的湖水，苦苦想你习惯不睡，为躲开寂寞的狩猎，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我不 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我抱着你，我吻着你，我笑着流泪，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你留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我除了你，我除了痛，我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抱。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十二名港人涉嫌偷渡被内地当局扣留。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发布消息，表示在八月二十三号，广东海警查获十二名非法越境人士，指他们因为涉嫌偷越国家边境犯罪，已经被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公安机关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合法权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十二名香港人是因为海上非法越境被捕，他们并非民主活动人士，而是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 特区政府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尊重并且不会干预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执法行动。他们在香港涉嫌干犯不同刑事罪行，其中11人被颁令不准离港，有10人为通缉人士。特区政府又说会继续积极跟进，留意事态发展。台湾一名记者声称有份协助5名港人在7月中经东沙岛到高雄，他指5人至今已经被扣押近2个月，只是见过极少数陆委会海巡署人员外，无法向父母报平安，亦都无法见律师和人权团体。他批评民进党并非好像大家所想象咁支持香港抗争者，只希望相关知情人士乜嘢都唔好讲。中央社引述一名消息人士证实，5名偷渡到台湾的港人确实被扣押，未有获释的消息，但是相信处境不至于被软禁。报道又说，据了解5人有会见律师等的基本权利，未如外传所指被中断联络管道。本港保安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没有收到关于台方接获逃犯的任何信息，又说各负责任的司法管辖区应该互相合作打击跨境罪行，呼吁其他司法管辖区不要窝藏任何在香港涉嫌犯案的人，并且将他们送回。香港邮政明天起将会开始第二轮同心抗疫口罩的派递工作。香港邮政表示，在邮件派递之前会向主要登记人发出载有邮件编号的短信通知，并在短信发出之后3个工作天内将口罩派递到主要登记人提供的地址。如果信箱尺寸足够，邮差会将邮件放入信箱内，否则会上门派递。如果上门派递的时候没有人收件，就会向收件人发出领件通知卡，重申不会要求收件人到邮政局以外的地点领件。如果邮件在14个工作日之内未获领取，将会退回政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到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系至到凌晨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美欣，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3个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下去，我哋都一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O 美楼咿哦哦哦哦， 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O. 美乐 T.O.O. O.O.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咿哦哦美乐，咿哦哦哦 二千靓歌再重聚。以往的日子呢，我们经常都会有嘉宾歌手，我亦都收到一些讯息啦，多谢晒啲听众的提供啦。好多时候都会提供一些名字啦，一些歌手的名字，尤其是一些久违咗嘅歌手的名字，好耐冇出现的歌手的名字，问我可唔可以邀请佢哋上嚟二千靓歌啊？当然乐意啦，如果我邀请到，我希望一路做下去。好似呢一位嘅朋友王杰，好 hit 啦，好熟啦，但系喺呢咁多年咧，喺香港嘅乐坛似乎已经消失咗。咁点解咧吓咁？咁我都唔系真正知道内里原因，不过佢一路嘅经历听闻啊，听讯息咧，起伏好多啦吓。但系佢呢只歌咧，问佢自己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浪子，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呢？咁佢究竟继续拥有咩？我真系唔知。不过我觉得佢嘅形象、佢嘅歌曲都系留俾我哋好深刻嘅印象。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天上飞过是谁的心？海上漂流的是谁的遭遇？身上的心不想言语，过去未来都像一场梦境，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响起，是否沉默地探索你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多少冷漠都尝尽，多少回忆张开我的眼底，遥远的你是否愿意为我轻轻点起一丝暖意？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响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心中的火再没有一点光和热，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当人生去到最低点的时候，不紧要，可能在身边有个天使会出现扶持你，将你拯救，所以不需要灰心。我想天使这个形象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很渴求。不过呢，竟然有人说，喂，天使呢那些翼呢鸭寮街可能淘宝有得卖，有些人呢就买两只翼一插插在那里，哎呀，我是你天使啊，我来帮你啦，那你就要小心了。死啦，咁点小心啊，点知边啲係真天使边啲係假天使啊，无端端打个电话嚟啊，认唔认得我啊，啊你有封邮件呢，好似喺邮局喎，啊我哋呢有乜乜机关呢打俾你嗰啲啊，我嚟帮你嫁嗰啲呢都唔知真定假。咁当然啦，如果你俾我听我唔会弄假成真嘅。彭玲唱《真的天使》，希望每一位朋友身边那个都是真的天使，那对翼不是在淘宝买的。 彭羚唱的歌叫做《真的天使》，因为实现了他的梦想，真是帮到他，扶持起他，每人都会一定遇过的。尤其是大家可能有些不如意的时候啦，好像过去一年啦，我们的音乐圈啦，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啦，音乐人啦，歌手啊等等呢，都去到谷底的地方，我讲的是演出事业啦，完全零机会。咁于是乎呢，我们就决定已经开始了啦，就做一个网上 online 的音乐会。虽然是免费的，咁但是起码大家都有公开。咁有公开的时候呢，就会开始慢慢影响到有人支持都未定。咁已经开始了一次啦，每逢星期五的晚上九点至十一点，我就会在网上直播两个几小时的网上演唱会。希望你都会支持。嚟緊呢，我哋9月18号又嚟啦。希望到时我都会揸住个吉他又好，有对 band 又好，即好多唔同嘅表演形式啦。我哋会唱一啲好真嘅歌曲。今日嘅主题嘛，呢隻 Beyond 嘅歌我好想好想唱俾你听。真的爱你。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是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当然 Beyond 的真的爱你，我们都有文歌版的。唱完真的爱你，我们又再听一只真的爱你，很明显不是歌手来。麻烦了 Sam 许冠杰。 转角暗里街中等你，支撑的双眼感倦疲，在每晚上闷透的晚上，只想我能重遇你。多孤单天天想你，过去对你不睬不理，天天都因我所着迷。是我冷漠，是我的冷漠，不知你完全为我。在往日独留下你，现在我真的真的爱你，明白不应伤你的心，可否再跟我一起。现在我真的真的爱你，原谅那天 不珍惜你。睬不理，天天都因我所着迷，是我冷漠，是我的冷漠，不知你完全为我，在往日独留下你，现在我真的真的爱你，明白不应伤你的心。可否再跟我一起？现在我真的真的爱你，原谅那天一再无知，一再如此不珍惜你。我会永远天天想你，天天想起也锁着眉，在这以后，在这天以后，珍惜你，完全为你，日夜在怀念你。 成日望住个天花板怀念佢都冇用嘅，阿 Sam， 你打电话俾佢啦，打俾边个啊？打俾小凤咯，徐小凤啊，吓点解要打电话俾佢啊？咁其实咧，你就可以打电话俾小凤，可以都可以一齐开演唱会噶噃。咁点解要打电话喺度见面咪得咯？话说咧，当年你哋两个合唱呢只歌叫做《电话》咯，好耐冇听电话，冇听冇听，搵阿小凤姐出嚟讲下先。许冠杰嘅《真的爱你》咧，佢就打住一个电话俾徐小凤，徐小凤咧。就有呢只歌叫做《这是真爱》，喺度练紧歌。佢哋以前真系有只合唱嘅歌叫《电话》，有机会播俾你哋听下啦。佢哋两个 friend 嚟。

想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又继续我哋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啦，我系 Albert。当然啦，今日嘅有音乐主题噶嘛，一个真字，好容易写嘅，小朋友都识写嘅，因为个假字咧实在太多笔画，唔好学住，学个真字先。点解咧？因为个真字咧系代表咗我哋好多好多嘢，而且咧呢个真字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咧就系叫做阿善，一个叫做阿美。唔知点解呢三个字咧经常摆埋一齐，因为佢哋三个系好朋友，真善美。有只歌，我嘅老友记啊 ，Francis Yip 叶丽仪唱嘅。另外一个老友记郑国江老师，亦师亦友啊，为佢写呢一只咁真挚嘅歌词。叶丽仪唱献出真善美，三个好 friend 嘅。 即音乐献出真善美。愿真善美再陪着你，歌者的笑，歌者的泪，深真了人生的意义，歌曲的美，歌曲的事，似柳柳和风吹着你，乐韵似春光灿烂， 由郑国江老师填词的歌叫做献出真善美，唱歌的当然是叶丽仪。跟住落嚟，我哋去到台湾咧，我又觉得呢、這个叫阿妹啦，唔知阿姐定阿妹。其实佢喺乐坛系阿姐嚟嘅，叫阿妹啊，即系张惠妹啦吓。咁佢唱歌有一份嘅感觉咧，唔知咪即系好细个开始唱歌定点咧？我冇深究过，但系我又觉得即系佢一份唱歌嘅感情咧，好运用得好好吓。即系流露的，虽然佢有时好澎湃啊，咁样就唔系话矫扭做作嗰停，唔系演嘢嗰停，系非常之真实嘅。张惠妹唱嘅歌改嘅名都好，就叫做真实，唔知边个写词。张惠妹， 你说的话在我心中生了根，爱得很深，所以心会疼。记忆在我的心中翻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只怕再问，对彼此都太残忍。我能感觉笑容换成泪痕，爱在崩溃的时候比较真。太多疑问，直到答案又如何？原来容忍不需要天 妹，歌名叫做真实。刚才讲到唱歌的感情啊，咁啊，听下张惠妹用国语唱出呢只歌，好多人都我唔系好懂国语， 听唔系好明。咁其实听歌好多时候，我哋自细都已经系有一个感觉，唔系一定要明。喂，真系噶，我哋细个听英文歌咧，即系坦白讲，嗰阵啲英文水平啊，点会听得明晒所有歌啊？正等于你，如果你睇出外国嘅电影冇字幕啊嗱，你唔可能完全明白晒。咁所以我哋细个已经习惯咗听歌咧，系可以听真系音乐，真系嗰个歌者嗰种感情。咁都照单全收嘅。张惠妹唱完《真实》，日本嘅著名作曲歌唱手叫做小林明子，只歌都系叫做《真实》，有感情就真实嘅，唔好理佢唱咩文啦。 旅行から見抱いて松は星空に浮かぶ駅容疑者よ空に舞い上がって連れてって私を浴びてあなたの胸に飛び込みたいの離れて散ったわこの恋はゲームじゃない 张惠妹之后，小林明子来自日本的唱作人都有这一首叫做《真实》，咁啱又撞歌名，不过当然是自然不同的一首歌嚟嘅。咁讲起即系真实的情况咧，我哋香港现实好多噶嘛，啱嘅，因为呢个大都会啊，如果讲虚幻嘅唔系几好，讲啲真真实实嘅啦，有样嘢真系好真实。我哋日日都面对，尤其是我哋啲比较年青一族，真係日日面对嘅一样嘢就係话，唉，我哋个地方真係细啦，年代呢我哋住嗰啲屋呢由以前咩 一般的单位变成小单位，现在变成做微型单位，之后都还不止，叫做纳米楼。即是觉得个世界真的越来越小，因为我的屋都是成正比。凤飞飞当年在台湾就不会挂，但是他都说世界真细小。真是你台湾的屋的算细，哎，你未见过啦。 大家常欢笑，眼泪不会掉，时常怀希望，不必心惊跳，让我们同欢笑，这个笑世界笑笑人间多美妙，世界真是笑笑笑，笑得非常妙妙妙，这是一个小世界，笑得真美妙。看那样人都甜蜜，心里喜常照，笑笑人间多美妙，世界真是笑笑笑，笑得非常妙妙妙，这是一个小世界，笑得真 当年凤飞飞唱呢一只，我哋喺香港流行咗广东版先嘅。咁当然啦，原曲正版就系迪士尼嗰啲英文歌嚟嘅，就 Small World 啊嘛。跟住我哋有四朵金花嗰啲世界真细小啦。原来国语都有，台湾都话，哎呀，我哋啲楼咧好细间嘅啫，所以世界真细小都喺台湾出现。唱歌嘅咧就系凤飞飞。咁其实我哋点面对呢啲纳米楼咧吓，即系。居住環境咁狹窄咧，甚至劏房咧咁，我諗啊，即係當然係希望可以進步啦，可以揾到啲大啲、寬敞啲、舒暢啲噶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而家仲未做到咧，唔緊要嘅，一招嘅啫。細嗰度咪翻嚟瞓同埋睇電視咪得咯，或者而家就算你做嘢都係揸住個電腦嘅啫。咩空間就喺出邊，唔好喺個框框嗰度自怨自艾。一得闲呢就走去行街啊，行山啊，踩单车啊，去大自然呢，如果你屋企可以能够去海边啊，诸如此类，尤其是有绿树成荫嘅地方，散下心嘅，嗰种舒畅嘅心情就会嚟㗎喇。 特别写咗一隻好舒畅嘅歌送俾你，可能未听过喎，可能你好少去大自然喎，而家就心境漫游大自然好嘛，歌名叫做真舒畅。 飞了翱翔有方向，游玩这大地瞬间恋上，庆幸住这快乐乡，不担心明天怎样，曾开开心心游玩这郊野乐园，你已经遇上，能轻轻松松投入这千变乐园，地去探出真相。云下有雨，雨水电梯，梯高兴养生命之长，前面有山，山中有花，花间有蜜蜂拥拥唱，千姿百态任你欣赏，穿山过岭豪情猛张，云下有雨，雨水跌溪，溪高兴让生命延长，前面有山，山中有水， 水中有小虾晒太阳真舒畅。游玩这大地，瞬间恋上，平衡住这快乐香，不担心明天怎样，曾开开心心游玩这郊野乐园，你已经遇上，能轻轻松松投入这千变乐园，你去探出真上云下有雨，雨水变梯，梯高兴让生命滋长，前面有山，山中有花，花间有蜜蜂拥拥唱，千姿百态任你欣赏，穿山过岭豪情膨胀，云下有雨，雨水变前面有山，山中有水，水中有小虾晒太阳真舒畅。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中央社引述一名消息人士报道，五名偷渡到台湾的香港人确实被扣押，未有获悉消息，但相信处境不至于被软禁。报道又说，据了解，五人有会见律师等基本权利，未如外传所指被中断联络渠道。报道又引述另一名知情人士指，各方在一些议题上有分歧，包括非法入境议题是否应该制度化援助机制，以及对援助的定义，但是援助在台抗争者是各方一致的目标，希望各种互相指责为内鬼或者爆料的言论到此为止。港铁成立委员会调查东铁线暂缓新信号系统事件，委员会由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梁广浩担任主席，预计三个月内完成调查，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结果，以及适时向公众交代。港铁对新信号系统暂缓投入服务深表歉意。港铁表示，调查范围包括新系统的行车路线设定功能可能出现的潜在情况，确定由最初开始察觉、确认、分析以至各种跟进的详细过程。检视过程中，公司内部沟通和通报机制是否健全，以及向相关部门的通报机制有没有适时切实执行。 港鐵表示，委員會亦都包括港鐵技術工程總監顏詠文同埋六名相關部門嘅資深人員，並邀請另外兩位外間專家提供意見。香港郵政聽日起將開始第二輪同心抗疫口罩嘅派遞工作。香港郵政表示，在郵件派遞之前，會向主要登記人發出有郵件編號的短信通知，並在短信發出後三個工作天內將口罩派遞到主要登記人提供的地址。如果信箱尺寸足夠，郵差會將郵件放入信箱內，否則會上門派遞。如果上門派遞時沒有人收件，就會向收件人發出領件通知卡，重新不会要求收件人到邮政局以外的地点领件。若果邮件在14个工作日之内未获领取，将会退回政府。台湾南投县有6名民众到水电厂下游露营，当中4人被暴涨的溪水冲走。消防至今找到3具遗体，包括12岁女童、7岁男童和他的母亲，一名男子仍然失踪。交通部观光局说，事发区域不是合法露营专区，要确定是否有管理机构同意有关区域可以露营。管理水电厂的台湾电力公司说，上游水坝闸门曾经两度异常开启，值班人员发现水位异常，关闭闸门之后再关闭电源，到早上接获报告，只有露营人士被冲走。台电又说，水电厂至河床排洪源线都设置了警示牌。行政院要求相关单位尽快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疏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屋企人都会同我讲，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噶。我就系由细到大听住《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嘅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齐努力啦！ 再次找我过去前 梦幻岁月，努力一片绿油油，意气想起他，心中只想再一数那旧日故事，每一张可爱在远处的笑面，每一份亲切在这个温暖家乡，故地雨细细露绵绵，今天只想他，看透天际深处岛上活漫行，在这个黑暗漫长夜静没对话，身边只想拥有你伴着我在路途，每一张可爱在远处的笑面，每一份亲切在这个温暖家乡，故地已过去的不可再，今天只可忆起，日上只懂哭的眼，落泪又再落泪。 又翻嚟最后一个部分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啦！逢星期日嘅晚上，我都好开心，咁多年来都可以同你喺度相聚。虽然而家吓与以往有少少分别，未有现场嘅歌曲演奏，不过好希望将呢啲一路成长嘅歌咧，同我哋喺每逢星期日嘅晚上一齐分享就好啦。今日嘅主题大家听咗成两个几钟啦，知道系一个真字。最好的真品是什么呢？一定呢是真爱。因为讲起真爱的歌呢很多的。之前我们刚才刚刚听过小凤姐都唱过这是真爱。那她说哎不紧要我唱过你歌或者杜丽莎唱过歌呢我都有歌回应的，我可以再出场唱架，横掂这一排疫情都很得闲。不如呢再唱一只歌给大家听，真爱真爱又如何啫。多谢晒小凤姐。 现在是某一天，某某与某亦同坐，默默地互说誓盟，都说心自我。现在是某一天，某某说我期待，日后若共你常随，真爱心满载。真爱又如何？难说永没变过。忧患世如何？时间会逼你决错。日后在某一天，某某与某亦同坐，在路上遇着各不常，都也心。 小凤姐，真爱又如何的意思是不是说唱真爱很厉害吗？我唱真爱又如何啫？现实世界是这样的啦，有真爱既然好啦，但是没了我都不是很值钱啫。正所谓真爱几钱斤啊。如果你去逛街市呢，你就说真爱你要啊，要几多啊。竟然有一首歌叫真爱几多，真是怎样计呢？不过有首歌呢，关高英唱的，叫做真爱几多，多谢 Susanna。真爱几多？ 未必知道真爱几多，缘来缘灭不知为何。只知我心愿为你歌，柔情此刻注满心窝。看清楚，如迷如梦，只好扮傻。知的太少，误会却多，相交不要问因果。你怎么喜欢我？为何从不？从不追问，有旁人偷偷骂我傻。清楚，如迷如梦，只好扮傻。心只记得遇着那刻，心中轻奏着一首歌。你怎么喜欢我？为何还要追问？为何想要？为何还要表白？有旁人偷偷骂我傻。你怎么喜欢我？为何还要追问？为何想要看星座？你这么着紧我，为何还要？ 多谢关谷英，真爱几多？这个真字咧，就令我想起有一句好似系苏轼嘅“天涯何处觅芳草”嘅本来。咁咧就有一出西片咧，就叫做《天涯何处觅知心》，亦都好好嘅，因为原本咧就叫做《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原来咧话“天涯何处觅知心呢”咧唔够。现今世界应该是天涯何处觅真心，仲难啊！是不是感同身受啊？关淑怡唱《天涯何处觅真心》。 传说一颗邪恶的心，平凡的冷感，独处漆黑，善恶不分，掌管世间。一切的爱恨，此番 Shelly Kwan 关淑仪嘅歌叫做《天涯何处觅真心》，当然啦，人有 ups and downs， 有时候都需要人哋安慰、支持、扶持一下，因为人始终都会一个唔觉意就会跌倒，弄伤自己都唔定嘅。黄婉之呢只歌，我真的受伤了。 心真的受伤了， 唔该晒黄婉芝嘅歌叫做《我真的受伤了》，讲嘅当然系感情啦。不过讲现实生活咧，人嘅兼顾嘅嘢好多啦，一边系感情，一边咧系真正嘅健康，自己嘅身体。好多差唔多同龄嘅朋友都会随时会遇到事啊，大家都明白，因为人始终有个限度喺度。好多朋友就经过大病一场之后咧，个人嘅性格完全变晒。因为真真正正静落嚟会思考一下，可能每朝起身对住块镜问一下，我系咪真心真意过咗呢一生呢？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我梗系赞成啦。 心交朋友